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的时光里，yeah。

患难，还有摩擦留下你的图案。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，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。熟悉我的汗，它是我肩膀上的指环。每次在电台听到这首歌，都会让我想起信乐团刚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。那个时候，Ethan带着信乐团跑遍了所有的校园，谢谢他。那个时候的信乐团，大家看起来都蛮瞎的，但是也都非常的可爱。这次我以个人的姿态发行了这张专辑，中间的过程非常的辛苦，也非常的令人难忘。谢谢促成这张唱片幕前幕后的所有人，谢谢你们。 告诉你。

不再去想念。

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要先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 Come on， 白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Listen to the song here in my heart, a melody I start but can't complete. Listen to the sound from deep within.

么感觉忽然又出现，浮现过去梦中的画面，哭泣因为不想伪装悲伤那一面，当你头也不回离开北极圈，有谁能为我捡起了伤痛，在想的怀中能重新再来过，我不要听借口，我只想一人走掉，把泪扔在街角，我不过希望你会听到，爱情化作一片片淋湿的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想要你的自由，就放开走，我们说好的彼此。我是路人陪着你走，心不是爱继续的唯一理由。此刻我都敷衍你的对手，爱到最后成全了你的自由。 一天一天